第21集 Just So So。 这次来参加攀岩活动的大都是外地的岩友，组织活动的领队正让大家热身。韩宁边好奇地打量四周，边听于老板向他们介绍。因为人挺多，攀岩线路分成了两条，一条难度系数 5.10， 由俱乐部领队负责挂顶绳。爬这条线路的攀岩者多是新手，选择的是更安全的顶绳攀。另一条是旁边更难一点的 5.12 线路，适合更有经验的进阶攀岩者。他们要尝试的是先锋攀，这条线由秦威航第一个上，负责挂上快挂，也能让后面的人看清攀爬路线，这样跟进的攀岩者就会轻松许多。安宁走到岩壁下方，推着眼镜向上观察，岩壁上有些地方钉着什么东西，在阳光下反着光，应该就是挂快挂的地方。他仰着头问身后的老板：“ 于哥，那个挂快挂的地方是之前的攀岩者钉上去的吗？”“ 对，是我和老师钉的。” 安宁一个机灵转身，秦维航不知何时走过来，他手里拿着一把快挂，抬头望了眼岩壁，说完收回视线，低头撩起腰侧的卫衣，把那快挂扣在腰上的安全带上。安宁见其他人都是将安全带直接系在外套外的，不知秦威航为何不系在卫衣上，或者干脆脱了卫衣再系安全带。 那个时候这里还不是攀岩基地，3年前了吧。这块岩壁和这两条线路都是我和老师野攀的时候发现的，就顺便打了膨胀钉，取了名字。 还有名字啊？叫什么名字啊？ 这条是我取的，叫 Just So So。 韩宁笑了，并不是因为名字，而是秦威航的表情。因为名字很好笑，他表情却全然是酷的，有种反差感。 那边的线路呢？ 是我老师取的，叫二阳指。 你老师肯定是个很好玩的人。 以前是。 等等，3年前？那你岂不是才16岁？ 15岁。 安宁也没往细想，满脑子都是15岁的秦维航长什么样啊，可能和自己差不多高吧。那时自己在干嘛？哎，他又瞄了眼前的秦维航一眼，心想他们可真是两个世界的人啊。秦维航很坦然地回应了他的目光，像在问你在看我哪儿。安宁被盯得有点窘，明明自己就是很正常的看他，怎么老有种心虚感呢？也许是因为他太高了，自己看他的时候得抬头，就会有种偷看的感觉。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 那钉子挂了那么久不会松吗？ 是用钻子钻进去的，很安全。 这条线路上有多少挂片啊？ 也就4个。 那爬起来挺难的吧？ 挂片主要是用来挂主绳的，是防坠的，攀岩不靠这个。再说钉太多岩钉容易损伤岩体，我们尽量不钉太多。 韩宁努力理解着点点头。秦维航看着他，心想又推眼镜了，可能也不是为了卖萌，大概这眼镜挺重的吧。 大神，我这边可以了。 好，那是我的临时搭档，负责给我给绳。 韩宁没想到他还会主动介绍，有点受宠若惊。秦维航似乎也没什么要说的了，侧过身脱掉了身上的灰色套头卫衣，卫衣的一只袖子从他左手臂上脱下来时，他习惯性的往搁在岩石上的背包上扔。韩宁却以为是要让他拿着，已经主动上前双手去接了。秦维航没准备让他拿，于是袖子冷不丁垂落时，安宁猫着腰跨了一步，才堪堪抓在了手里。秦维航看了看他，也没说什么，就干脆将另一边袖子也扯下来，将衣服放在了安宁的手上。 谢谢。 秦维航只穿着一件黑色纯色 T 恤和同卫衣同色的浅灰色运动裤，腰上穿戴的安全带上挂着叮叮当当一堆装备。安宁注意到别的攀岩者穿上这样一身装备总会显得有些累赘， 秦威航因为要上去给后来的攀岩者们挂安全设施，其实身上携带的东西更多，却完全不显累赘。身材高大的真的好令人羡慕，再多的东西上身都显得举重若轻，像是他的装饰品。秦威航走到岩壁下方时，于染忽然喊住他，跑过去把自己戴的一只黑色头盔拿给秦威航，眼神示意身后那一群翘首企盼看他攀岩的人。 你是大神，你得给人家带个好头，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！ 秦威航一言不发地接过那只黑色头盔戴上了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他就是忘了。秦威航在这边戴着头盔，那边俱乐部的领队小哥也松了一口气，在一旁嘱咐着大家戴好头盔，注意安全。秦威航看了一眼比他大不了几岁的领队，感觉自己被拎出来当了个反面教材。其实这才是对的，钟静当年也一再这样提醒他，他那个时候也是乖乖的什么都戴，攀岩前老老实实不厌其烦地检查装备。头盔的主要作用是防坠石，撞击和冲坠倒是并不指望他的保护，当然自己运气好，没遇到过有威胁的坠石。在进行攀岩之前，钟静也会把路线考察得很清楚，有落石危险的岩壁他们是不会去尝试的，即使他想尝试，钟静也会管住他。现在他一个人野攀，就像曾经用链子套住的动物突然挣脱了束缚，越来越野，渐渐觉得什么都累赘，什么都多余，轻身上阵才是最好的。反正他运气一向很好，如今也颇具经验，从来没遇到过坠石，也十分懂得避开潜在的威胁。最主要的是他连安全带和绳索都不要了，再多此一举戴个头盔，往后真的掉下来死翘翘了，人们会对着他的尸体百思不得其解吧，攀岩界都会觉得他有病吧。领队小哥负责挂顶绳的二阳指线路也准备就绪了。安宁见领队站在岩壁下方进行观察，还抬手比比划划了好一阵，似乎是模拟攀岩的动作。可再看这边，秦威航就直接上了，他上的未免也太轻松，和隔壁形成鲜明对比，显得很不给面子。他也没办法，高手总是这样的。而且因为秦威航腿长，看上去不像攀上岩壁，倒像是一抬腿就登上去似的，有点像五六步台阶连着一步就跨上，身后的绳子跟着他那一跨飞快地拉出一条轨迹，实在是有点好看。负责保护秦威航的保护员在秦威航下方做出保护的动作，岔开腿的姿势像是随时准备推他一把或者接住他，然而秦威航根本不需要这些，保护员才站了一会儿就又飞快地起身往后退开，开始给秦威航给绳了。秦威航已经在挂第二把快挂了，保护员小哥表情严峻，手上动作飞快，他的所有动作都比另一边的保护员快了两倍，若不是经验丰富加早有准备，一定手忙脚乱，因为秦威航上得太快了。 脚上自带冰爪。 韩宁只觉得自己在跟着秦威航的动作一直不停地抬头仰脖子，起初还能听见秦威航挂在腰上的快挂当啷作响的声音，这会儿已经听不见了。